天我给大家一个拿出一个非常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， 嗯， 相当于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五折的一个价格，399块钱就可以带走，同时我还送给听众朋友们两个冰晶盒让你拿回去， 399直接把奥克斯的冷暖空调扇带走，还有两个冰晶盒， 对， 吃一顿饭399都下不来吧？ 是，而且我帮大家算了笔账，可能说您今天把我们的冷暖空调扇拿回去了，大概的话一个月的电费，可能说这个夏季大概有4-5个月的时间， 嗯， 如果您用这一个夏季省出来的电费钱，就可以直接购买我们这样一台奥克斯冷暖空调扇。 动心的各位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55-5151。特别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呢，是新用户首次订购商品的话，就可以获得30块钱的购物积分。在日后您再在我们节目当中购物的话，可以直接抵扣30块钱人民币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。同时呢，我们的商品呢也是包邮免运费、货到付款支持的。收到货后，如果您不喜欢的话，直接退货，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。所以各位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今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带来的是奥克斯冷暖空调扇。其实到了夏天，可能有一些人群是比较敏感的， 嗯， 比如说孕妇，比如说小朋友， 是， 你说太热也不行， 嗯， 太凉也不行， 对， 就开空调的话，总觉得好像对他们身体不太好，不开空调怕他们热到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嗯， 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说，您就要选择一款真正的健康的，而且能给你家实质带来降温效果的一个家电。 是， 首先第一选家电，我们先选品牌。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奥克斯的大品牌。第二给大家带到不是空调，也不是电风扇，它的名字叫做冷暖空调扇， 二合一了。 对，二合一了。首先我们跟空调比，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哈，老人、孩子，包括孕妇，他们体质非常的弱，包括您平时可能说我需要温度掌握的特别的精准，冷了容易生病，热了也不好。所以说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是能可以把降温效果媲美空调的，同时还不会给您带来空调病的， 嗯， 同时相对空调更加省钱的，而且相对来说比我们的电风扇更加制冷效果更加好的，它就是我们奥克斯品牌的冷暖空调扇。 嗯，那这点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说明，就是空调扇的话，首先它温度是有保证的， 对， 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低的温度， 是因为它是一个物理降温的效果，通过水循环给大家您的家里达到一个物理降温的效果，就像海边吹来那种海风，森林纳凉那种森林风，嗯，没有任何的说对身体的不适啊，而且同时它的降温效果又非常的优秀。 到了夏天或者是冬天的时候，有些家庭可能会买一些电风扇呀，或者是买冬天那种加热的东西啊， 取暖器， 它其实搬运来不是很方便。 对，没错。同时我还要提到一点，就是我们冬天也是可以使用的，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，家里可能要买冬天都买了那个电暖器，特别大，特别重， 是 我可能说我卧室要用的时候，客厅要用，我要2-3个人才能给它搬过来。 对， 但是今天你完全不用担心。首先第一，我们是有暖风功能的， 嗯， 冬天您是可以使用的。第二，我们的空调扇是配备万向轮的，您直接可能说很多妈妈您在家的时候，您直接自己一个人推着就可以推过来， 嗯， 移动起来特别的方便，同时冬天也可以拿到取暖的一个效果。 对，可能还有些妈妈会说，那个我们家好像地方不太大，你们这个占不占地儿啊？ 哎，这个我问到点子上了，会不会说像空调一样，我要一大块地儿占给他哈？ 是， 其实它的这样的一个体积跟您家的这种立式的电风扇差不多，但是呢，它相对于电风扇更加静音， 嗯， 降温效果更加好，同时给您家达到一个加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，所以说它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是可以说每个家庭都必备的一款产品。 其实是一个挺小巧的一个家电， 对，比较小巧，形状，而且不是很占你家的地方，移动起来很方便，使用起来更加的贴心。 但说到静音这点的话，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。 对， 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有些神经衰弱的朋友他可能会比较担心，但凡有点声音就会睡不着。 对，没错，所以说给大家今天加了一个静音的一个功能。同时到了夏天，很多听众都觉得说我家里特别干哈， 啊， 而且我不爱开窗，为什么？因为开窗之后外面更热，怎么办？今天我们是物理降温，所以说您家不会很干，通过水的循环、水的蒸发，让您家温度潮湿起来的同时，我们是一个风扇的这样送风的一个功能， 嗯， 让您家真正的空气内部循环起来，不会让您再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呼吸不通畅啊，这种比较闷的这种感觉是没有的。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空调扇呀，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买给家里的老人。 对，是 开空调他们不习惯，然后开这个电扇会觉得又不太够，这时候空调扇很有用。但是老人呢，可能由于这个节省惯了哈， 嗯， 一提到这个家里多一个家电，那会不会很费电呀？ 哎，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哈。首先我帮大家算笔账，您家里可能都有空调，都在使用，大概的话一个月您发现，如果您使用的比较频繁的话，一个月电费得100-200块钱。 嗯， 但是我们今天的空调扇它是75瓦的，相当于可能说怎么给大家简单一个比较的话，如果您一天开12个小时，一天一个月下来的电费才14块钱左右，